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2022年春季征兵体检启动，奥运歌曲《我们北京见》MV 昨天发布，近期北京二手房待看量和客源量全都有所回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时间12月27号0:55，经过约6个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圆满成功。这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第4次出舱。央视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等专家，来听报道。 12月26号16:10，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关闭核心舱双向承压舱舱门，进入舱外航天服，航天员王亚平在舱内配合支持。 神舟13号可以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13号明白，周三开舱门了。 明白。 18:44，身穿黄色舱外航天服的叶光富成功开启节点舱出舱舱门，这是叶光富的首次出舱活动。 主官，我是宋山，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19:37，航天员翟志刚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主官，我是宋幺，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在舱内航天员王亚平以及地面科技人员的支持下，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空间站舱外全景相机 C 抬升、舱外作业点角限位器安装及相关功效验证、自主携物转移验证等操作。 祝贺宋幺个人第3次出舱，宋三个人首次出舱圆满成功，欢迎回到中国空间站。 12月27号0:55，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关闭出舱舱门。10:49，翟志刚、叶光富返回天河核心舱。 这次出舱呢，那么我们对机械臂的运动，还有平台的一些状态的设置，这些事件呢进行了合理的编排，能让这个航天员在轨的一些操作跟机械臂的运动呢能够并行这个实施，从而提高呢整个出舱活动的这个效率。 通过这次出舱活动呢，进一步验证了气闸舱、机械臂和舱外航天服的相关设计，以及这个天地协同作业能力，为后续的组装建造任务积累了经验。 据了解，自2021年4月29号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空间站在轨建造序幕以来，载人航天工程圆满完成了5次发射、5次交会对接和4次出舱等任务，在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升保、空间物资补给、舱外操作等关键技术。 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2年春季征兵工作，近期北京市征兵办指导各单位陆续开展征兵体检工作，在学生放寒假前，为高校应征男青年开启征兵体检绿色通道。截至目前，本市男青年通过应征报名审核超过7000人。按照计划，2022年1月完成第一阶段征兵体检及预定兵工作，2月组织女兵体检和全市体检抽查复查工作。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奥运歌曲《我们北京见》MV 昨天发布。这首歌集合了叶乔波、邓亚萍、全红婵等55位我国的世界冠军，向世界运动员发出双奥之约。歌曲由著名音乐人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并制作，用“北京欢迎你，我们北京见”短短10个字，表达了中国人14年的期盼和梦想，14亿人民的心声。 近期北京二手房待看量和客源量全都有所回升，前期持观望态度的客户也陆续出手，二手房市场需求热度比前期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北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上海、深圳、广州、郑州等在内的多个城市二手房成交量都出现大幅上涨。结合调查情况，目前全国多地二手房成交量已经止跌回升，部分城市甚至出现连涨的态势。对此，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徐小乐认为，受益于信贷环境改善，当前二手房成交量出现明显回升，这将进一步促进市场成交在今年底明年初企稳回升，而价格在交易量回升后也将逐步止跌趋稳。最近有一则网络热搜，说一名在深圳的程序员小伙子两年时间里体重长了20斤。一次在老家房子外面小便之后，他发现尿迹周围爬满了蚂蚁，回深圳检查被确诊为糖尿病。那这个诊断靠谱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解答。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蔡可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尿迹周围爬满了蚂蚁啊，这种可以诊断出尿糖靠谱吗？ 是这样的，它这个尿迹旁边爬满了蚂蚁，它只是糖尿病的一种表现，但是依据它作为诊断，依然是不够科学的。那当人体血糖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可以从肾脏排泄出去了。这个值正常人中大概是每升8到10毫摩尔，糖尿病和老年患者的话大概是13到16。那当尿液糖分超过正常值的时候，就成为尿糖了。像蚂蚁这类昆虫，它非常喜欢有糖分的东西，所以当尿液糖分增高的时候会招来蚂蚁。此外还会出现尿液发黏、尿迹明显等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爬蚂蚁的尿都跟糖尿病相关，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相关的检查来明确。另外这个糖尿病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慢性肾脏病等，或者是一些中毒性原因，都可以导致尿糖阳性。那糖尿病患者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生活当中这个提示血糖升高的表现有很多，比如说特别口干、爱喝水、尿量多、总起夜，还有可能表现为反复的低血糖症状。另外也有人会出现短时间内体重突然下降。那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通常是在血糖相对较高的一个时候才会发生。对于血糖不那么高的人来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要通过体检才能够发现哦，血糖上升了。那哪些人需要关注自己的血糖呢？第一类就是肥胖超重人群，或者是有明显的脂肪肝、高血脂、高尿酸等代谢类疾病的人。那第二类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家属。第三类就是使用了特殊药物的人群，比如说像糖皮质激素化疗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免疫检测点的治疗剂。所以说呢，一旦发现自己有这个一些特殊的症状，需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来检查明确，不要看比如说像蚂蚁爬满尿啊等等就确定自己是尿糖高或者糖尿病了，这种不科学。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可娟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显著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澳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